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啦。HK Peanut Butter 好特別，我係蕭若愚。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 Peanut .com， 我係林卓廷。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 Peanut .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間，拳拳都喐，只問是非，不問立場，破機會。 咁啊，點解唔係即係所謂叫釘咗牌六個月之後做翻醫生呢？ 我又唔係聽得太過清楚啦，但我都留意到咧，佢就話可能嗰個醫生咧會俾人哋要求翻咧，去會重新需要考嗰個試。佢先至俾翻個牌佢，咁變咗咧，因為你知道啦，嗰啲執業試好難考嘅，嗰啲醫生嘅專業試係好難考嘅。點樣難考法咧？難考到個程度咧，就係話令到啦梁振英咧係要改革個醫委會嘅，因為為咗方便咧，啲大陸嗰啲人咧可以落到嚟香港做醫生啊。但係佢哋嗰合格率係去到點咧？佢話歐美嘅國家嗰啲人咧，嗰啲醫生咧嚟到香港考嘅時候咧，佢哋係差唔多有五成咁嘅合格率啦。但係如果中國國內嗰啲醫生嚟考呢個香港醫生個執業試咧，佢哋個成功率咧係個合格率係得17-18% 嘅啫。呢個係我哋之前喺醫生個群組嗰度問到翻嚟嘅。咁佢話。就係話，於是乎咧，佢哋就講啦，話哇，你醫生咧保護主義，咁於是乎咧，你哋又於是乎就要應該咧，成日話人手唔夠啦，咁你又降低呢個試嗰個水準，等我哋國內啲同胞可以落嚟幫手先係噶嘛， 唔使考試得㗎， 係咯，你整到咁難。 唔使考試得， 你整到咁難，整到我哋國內啲同胞 唔使考試，我去睇啦，不如。 我想問， 我吹水唔會差得過嗰啲人啦，係嘛？ 我想問大家啦，如果有朝一日真係一個粗流利普通話嘅人同你講話，我明天我給你開刀， 我給你開刀， 你驚、啊、你驚唔驚？ 你放心，你放心，水哥， 係啦， 啊，你攤得就可以啦，就沒問題啦。 我是陝西的，我係陝西。陕西野鸡大学毕业嘅， 到时我咪去台底塞利是俾你。 系啊， 你有冇大？ 即系大家系咪想即系有朝一日话呢、這个就系我哋当日点解要反对话医委会嗰个改革嘅时候咧？话点解我哋话要求啲议员系拉布？其实系咪真系为咗医生自己咧？为咗医商委咧？其实真系唔系嘅。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嗰条门槛 once 你一放宽咗嘅时候咧，你就有大批呢啲医生涌入嚟噶啦。咁而到时嘅时候，受害嘅系边个咧？我同你大家讲，唔系嗰班医生噶，嗰班医生咪更加因为多咗医生做嘢啊嘛，咁佢哋根本系舒服啲啊，佢哋根本系唔应该去走去反对添。但系点解佢哋要凭良心走去反对啊？因为佢哋都系爱香港人。佢哋爱香港土生土长嘅香港人，佢哋唔希望你哋要好似国内咁样落入一班唔合乎嗰个水准嘅医生。 即基本上，佢哋觉得嗰个制度都系有维护嘅必要啦。 冇错，即系如果你话将个执业试嗰个 门 槛降低嘅时候，其实系咪真系对班医生唔好咧？我可以同大家讲，真系唔系咯。到时受害最受害嘅一定系病人，特别系一啲俾唔起钱去私家。即系帮衬呢个公立医院，只系能够能力系负担到公立医院嘅医疗费用嘅一班病人咧，就将会真系最受害嘅一班。 即系基本上，大家都要放翻一张床度汤嘅时候，你就希望系最叻嘅人嚟医你，就唔系啲考唔到试嘅人嚟医你。即系好坦白讲， 即系一句啫。你谂下，只要嗰18%入边吓，放多5% 落嚟都唔得了噶啦。咁所以变咗咧，因为。既然嗰个试咁难考嘅话咧，所以其实钉牌对个医生嚟讲咧，其实系一个非常之大嘅惩罚。呢、這个亦都系我哋点解成日都会话讲话呢个系一个唔合比例嘅惩罚。因为我要负嘅责任系唔会去到呢个程度。 啊，补充两句啊，点解会所谓叫做重新考个牌难呢？你諗系第一次考个牌嘅时候而系唔使做嘢嘅、嗯。你系日日返去读书嘅啫。仲要系日日有人教住你、嗯、有一班师兄师姐喺你身边帮住你读书。 俾晒贴士你。 俾晒贴士你。 教你话你諗下。呢、啊這个考官你又点答。 係啦，你諗下你半年之后喂唔好讲你呢半年做唔做得嘢先。个问题就系、是、就算我计你乜嘢都唔使做，你喺屋企，你系咪纯粹可以逼得翻呢？而第二样嘢，最紧要的一样嘢就系话，点解会做开嗰样嘢而考唔到？嗱，嗰样嘢唔系踩单车，唔系揸巴士，亦都唔系揸飞机，嗰啲系啲学术研究嚟嘅。咁、那个问题就嚟啦，有好多嘢咧，你读书嗰刻同你实质上操作嗰刻咧，系未必一样嘅。咁啊嚟到我哋要讲第二个问题啦，喂。有时啲嘢呢点解唔能够纯粹好简单咁叫一个医生去 supervise 晒所有护士嘅责任，就因为大家负责嘅工作范畴系唔同嘅。 冇错。 医生系负责。 系两个独立嘅专业嚟嘅。 即系医生负责，如果我有错你纠正我吓。医生负责临床诊断嘅。即系负责去决定用咩方式去救佢、 再加埋制定成个治疗嘅方案。 系啦，你要制定成个方案嘅时候，实质上去操作，点样令到嗰一样嘢可以喺呢度而家现有嘅医疗系统里边操作得到咧？喂，可能系两个问题嚟嘅，即系等于我就即系当然唔系医院翻工啦，但系问题就系话，你觉得喺护即系喺病房做嘢嘅护士团队，甚至乎啲姐姐嘅团队，佢做嘢系咪医生识嘅咧？ 呢、這个梗系唔会系医生识噶啦， 你可唔可以俾啲例子出嚟？ 你譬如好简单啊譬如话如果你话做一个伤口嘅 dressing 咁计，啊医生唔会睇得咁详细，话知道嗰个系一个湿嘅伤口又点样处理啊，一个流紧脓嘅伤口点样处理啊，我应该用边一只药水嚟到消毒啊，我应该用边一种纱布嚟到帮佢封个伤口啊，我用咩胶纸帮佢黐啊，其实每一样嘢个人哋都系有一个专业训练喺度咯。 即係簡單嚟講咧，醫生你叫佢俾張紙，佢寫張紙俾你就識答。但你叫佢行埋嗰個 station 嗰度攞適當嘢咧，佢分分鐘要搞三個鐘頭。 係啦，咁跟住你講翻我自己個行業啦、嗯，即係譬如話醫生佢係會點同我講咧？佢話 放射治療 係啦、嗯。如果講翻放射治療，佢話我而家見到個癌細胞就喺呢度啦。咁、嗯、佢就淨係誇咗個癌細胞俾我。咁、嗯、我哋系负责帮佢做啲咩呢？我哋负责帮佢咧，就系话做到可以将嗰个高剂量嘅 X 光系打落去嗰个癌细胞之余咧，周围嗰啲咧，我哋尽量 影响细啲啦， 减低啦，减、到最低啦，吓、嗯、咁、啊、除咗减到最低咧，有啲系直情唔电得嘅，譬如话你电得只眼嘅话会盲嘅，咁、我哋要谂办法帮佢遮咗佢，挡咗佢咯。 嗯， 即系挡咗嗰啲 X-ray， 令到佢唔会话影响到个病人。原来医翻好，原来会盲嘅。咁你医嚟做咩咧？咁样，咁、所以变咗咧，我哋就， 但系 我 哋医生识嘅嘢咧，就 但我哋呢啲工作咧，佢就冇办，佢又冇办法做到噶。佢唔可能坐喺我哋个 computer pen 嗰度，佢可以做到一个我哋做到嘅嘢，因为我哋日日操，我日日做。我哋系最清楚嗰啲 X 光嘅特性系点样，佢哋唔会够我哋熟悉。 嗯， 系啦。咁啊，譬如话你话有啲乜嘢新嘅科技、新嘅机器嚟咗，医生边度得闲同仲同你研发嗰啲新科技啊？佢咪又系等你 report 俾佢听话啊？而家有呢只最新嘅电疗方法，以前咧嗰啲病人要电三十次嘅，我哋而家呢个成熟咗啦。只嗰个病人只需要电四次五次就已经可以完成啦，个人唔使嚟咁多次。医生就话：哦，好喎、啊，你用呢个方法好喎、啊，系咪安全噶？咁样问句，我哋话 系啊， 系安全，而且好过以前嗰个治疗方法添。咁佢就话：，咁、就去马啦，样样嘢都好咗咁多，个病人又唔使嚟咁多次。咁啊，于是佢就系一个咩啊？一个信任，呢、這个就系话一个团队，一个 teamwork， 就系讲紧就系话要信任咯。 即系最简单一样嘢咧，你去医院抽血，你放个医生同你抽血抽得熟咩？你见到个护士房里边， 我嗰阵时都试过，我抽血嘅时候咧，嗰、那个阿姐同我抽你一啲都唔同。 最即系你睇佢咗最似阿禅嗰个，就永远系最好手势嗰、那个。 系啦， 永远吉咗你唔觉嘅。你知道嗰啲阿姐咧，系每一日九点钟喺个 clinic 嗰度 一路 一路吉， 跟住问佢吉咗几耐？二十年。 嗰啲先叫经验啊，大佬。 呢、這个就系好似熟能生巧嗰个古仔啊。 系啦，你冇话俾我听嘅医生啊，佢几识医人？喂，佢大国手唔等于识抽血噶、嗯。问题就系话， 我日日做，我 佢日日做啊嘛。你要知道喺啲旺，即系喺啲即系比较旺嘅病房里边，你知唔知阿姐一日处理几多个伤口，一日处理几多个 cancer 嘅病人？每一样嘢点样舒缓到佢？即系当然，医生有佢嘅专业去诊断，用咩方法去医佢？问题就系话，佢真系嗌到想死嗰刻，系个阿姐好可能有啲最直接嘅方法，令到 佢 即时舒缓咗佢嘅病情。 而且有时佢哋谂到嗰啲方法，仲要系好简单、好即时可以帮到病人嘅添。 例如俾病人打 你 睇下， 系你谂都谂唔到嘅， 即系可能俾粒糖佢食下， 又系嗰啲止痛 剂。系啊，嗰啲刮骨疗毒嗰啲嘛，俾病人打 就捉棋， 系啦 就睇大。 喂，呢啲嘢系周星驰啦，出卖啦。即系我觉得嗰啲所谓叫专业咧， 但系真系有嘅。有時有啲阿姐真係佢見嗰個人痛到牙聲咧，佢原來佢幫佢墊高少少個枕頭咧，咁佢已經話一啲都唔痛啦。佢話全靠個阿姐， 因為 好簡單嘅嘢嚟嘅啫。 因為人哋就係做咗幾十年啦，咁個醫生係做咗幾十年。但 最明顯咧就係話咩咧？有時有啲病人話唞唔到氣，咁跟住嗰啲阿姐咧就即刻幫佢咧盡量升高張床，咁佢就當堂就係話：，誒而家唞氣舒服翻好多啦，唔使落氧氣嘅，只係。即刻就幫個病人坐高佢， 個醫生就翻埋去睇啲病歷啊，係咁揭啊，唔係、啊，我落得啱曬噶咯啲藥，跟住又同你做一輪診斷啊，喂冇嘢喎你， 點解仲係唞唔到氣嘅咧？仲喺度諗緊， 原來佢就冇搞高張床啫嘛，係 咯， 呢啲嘢醫生真係唔識嘅喎。咁我想問大家專業唔同嘅情況底下，你點樣叫一個醫生去為咗個病人嘅，即係去為咗個護士佢嘅工作範疇去 supervise 曬整個程序咧？即係我唔明嘅喎，到依家為止都仲未講好啦。咁究竟坐喺冷氣房 HA 嗰班友做過啲咩嘢呢？為呢件事負過啲咩責任呢？ 嗱，咁我哋又有啲數字啊，又有啲數字同大家報報啊。嗰位黃醫生呢就喺九龍醫院嗰度工作啦。咁、我哋呢睇到呢佢嗰個發生事故嗰陣時係2011年啦。咁由2011年到2017年呢，咁我哋啲選委嘅隊友呢做咗即係去醫管局年報嗰度攞咗啲數字，咁而其中咧，我哋發覺咧，佢 medical staff 即係話係醫生團隊嘅人啦嘅職員咧，佢係2011年嘅時候係61位，去到2017年係64位，增加咗3位啫，即係只係增加咗3位醫生嘅啫，咁、那個增幅咧係 4.9%。好啦，另外嚟講護士啦，護士又增加咗幾多咧？就由750人。增加到762人，增加咗12人，个升幅系 1.6%。 哇，好多。 好，但系病人求诊嘅人次咧，由2011年嘅15801就变成去到2017年嘅时候，系已经上升到咧，系每年咧系17712，升幅系 12.1%。就算同医生嗰个比较咧，都系医生嗰个增幅嘅3倍。即系话工作量咧，就系当时嘅3倍。咁我哋睇到啦，啊，而家讲紧系2011年发生一个医疗事故，真系一个死咗人嘅情况。咁但系咧，作为一个管理层，有冇话真系亲身去睇下佢哋嗰个工作环境会唔会有问题啊？佢哋人手系咪需要真系加翻啲俾佢，等佢哋唔好咁容易發生呢個忙中有錯啊！其實係冇喎，大家睇到喎，嗰、那個升幅咧，分分鐘仲吸發唔到嗰個自然流失。咁而但係病人嘅數目咧，就明顯多咗。 你知唔知有人會 argue 咩咧？你而家有冇死多3倍人啊？冇啊嘛！你有冇多3倍醫療事故啊？冇啊嘛！都係同嗰次咁上下啫嘛！即係你班人榨乾，即係榨乾榨盡你，俾多3倍嘅工作量你，你都 capable， 你都搞掂啊！ 但系而家咧就讲紧咧，就系话将个前线咧就摆喺一个水深火热嘅地方，譬如话个点样水深火热化啊？一个护士吓喺一间病房入边系一对十二，系日间、夜间嘅时候，甚至乎有啲严重嘅情况系去到一对二十四。咁一对二十四，我每人行去每一个病人嗰个病床嗰度去睇下佢五分钟啫。我总共系要用呢、這个。几多分钟啊？如果咁样乘一乘，2个钟，即系话我再翻下一次，再去睇翻我头一个睇嘅病人，系已经系2个钟头之后， 我最快啊，当我唔飲水唔食嘢唔休息，我每个病人得五分钟啫。 咁你点解唔睇多眼啊？ 係啦。咁呢个就係啦。好啦，就另外一个讲下啦，医生又係啦。通常嚟讲呢，上昼一昼啦，我哋当九至一。啊，九点至一点呢个时段，佢哋有时去睇呢个病人睇症。九至一呢就总共系240分钟。咁原来呢佢喺呢240分钟呢就要求啲医生系要睇24个病人。 嗯、 即系话个医生又系唔好饮水唔好食嘢唔好休息。用尽晒啲时间都只系每个病人分到几多啊 ?10 分钟。 唔系好简单嘅啫咩去睇医生。 开得个电脑嚟都几分钟啦。 嗯、 开得个病人出嚟，再加埋睇排版嘅时间，都五六分钟啦啩。 嗯， 实际上真系见到个病人嘅时候，得翻几多分钟啊？得翻三分钟，跟住就同佢讲声：你有冇咩唔舒服啊？哦，冇啊，咁你可以翻屋企啦。医生就最希望就系收到呢啲咁嘅病人，咁佢先可以赶得切。如果你稍为有啲病人有阻滞嘅话咧，对唔住啦，呢个医生咧可以自己。用自己嘅食饭时间去到近埋佢啦。咁你讲紧而家我哋个政府系咪冇钱咧？系咪冇钱去做啲咁嘅嘢咧？唔系噶，我哋啱啱睇到阿马时亨恐吓香港人，话高铁噶，你就算将佢掉喺度啊，你真系唔通过一地两检啊？你将佢掉喺度唔理佢，佢个营运费系每个月8000万，每个月8000万，我当一个护士系50000蚊人工一个月。你是可以请到， 你数都好松啊！ 你是可以抢，你是净系咁样，你可以请到1600个护士， 嗯， 系1600个护士，咁你分匀全香港嘅医院，点都分到啦啩， 嗯， 但系唔去做，点解唔去做？因为你唔系佢，你唔系佢嘅目标，佢要做嘅就系话，我要开通条高铁、嗯，我要搞一地两检， 嗯， 我要将中国嘅全国性法律摆落嚟香港， 嗯， 显示习总嘅权威。啊！喺你西九中心地带，我哋行全中国全国性法律，一国大于两制。 哇！咁啊真系唔该拗啊！你黄丝黄得好紧要啊，水哥。 好简单啊！你谂下，每个月8000万，真系哦！你有数围噶，50000蚊一个护士佬啊！我当你1600个， 嗯， 你系可以长期聘用，但系点解唔去做呢啲咁嘅嘢？因为 我冇8000万啊嘛， 林郑个 我冇八千万，呢个时候讲出嚟都唔系俾人笑啫。 因为林郑个目标就唔系话要服务香港人啊嘛， 嗯， 林郑唔系话我要改善你哋嘅医疗啊嘛，我而得你哋最好嘅啲香港人搬晒翻去福建啊嘛，啱啱讲嘅。 即系民心，即系其实我成件事最兴嘅咧就系、是，即系譬如你头先讲咗一节啦，就讲件事点样发生啦。咁头先就系讲就系话，喂，到底即系成件事 HA 嗰班人有咩责任咧？佢又坐喺冷气房，加14.几%人工。咁问题就系话，嗰班有加 又加8.6%， 加咁多人工系冇钱留到落嚟前线 嘅，系通胀嘅两倍。 我冇记错咧。应该就好似有个 officer 就讲嗰个古仔，大概就系话唔系咧，即系而家系人手供应系唔足够，基本上我而家俾钱都请唔到前线人。嗱，不如咁，我哋请啲姐姐帮轻下你得唔得啊？嗰啲姐姐咁有专业技能。 所以上一次咧，阿林郑月娥咪喺流感高峰期嗰阵时，佢咪话拨多呢、這个500亿啊，拨多500亿落去个处理个。唔系，拨多5亿啫，5亿处理流感噶嘛。咁、跟住医管局，知唔知班高层点样讲？佢哋喺个新闻稿嗰度讲话，我哋将会请多好多病房助理，唔系护士嚟噶，病房助理同埋呢个文员去帮轻病房嘅工作。哇！我哋全部啲护士同事几乎晕喺度咁样，即系话你而家口渴。但系咧，我就话其实面包入边都有水分嘅，我俾10个面包你。 咁但我口渴，我而家请唔到护士咁点？ 但系咪真系请唔到咧？我又觉得又未必系，因为到而家今时咁嘅为止咧，医管局都仲未承诺咧，话将几个医学院嘅医科毕业生全部话到时系承诺话全数聘请。 嗯， 佢而家都唔讲。咁你如果问我嘅睇法咧，我就系话。即系同阿周庭嗰阵时 DQ 嗰阵时讲嗰句说话一样，根本而家政府就系想清算呢一代人，因为当时咧，我喺 中大嗰个学生宿舍嗰度，我见到咧雨伞运动嘅时候咧，佢哋系喺啲玻璃窗嗰度贴晒我要真普选。 嗯， 而呢一代嘅医学生咧，系被佢哋认定为咧就系话当年支持雨伞运动嘅一班人。 嗯， 咁于是乎，点解我要？ 你够胆讲唔系？ 系咯， 你睇你自己吓，够胆讲唔系？ 咁我点可以聘请一班咁嘅人入嚟咧？我最想嘅目标就系话，有朝一日我可以做到医学界吓，我建制派嘅选民，医学界嘅选民系同你系，就算做唔到赢你啊，都起码平起平坐，起码唔会话医学界嗰啲选委19个系你哋真普选医生联盟先啦。目标就系咁。咁於是乎就喺度做緊啲咩？做緊啲換血嘅行動咯。因為其實上一次嗰個選委選舉咧，專業界別有好多個界別啦，譬如話資訊科技界啊、衞生服務界啊、教育界啊、高教界，全部係食社工界啊，全部都係食全餐。 嗯， 即係話係一票都冇留俾建制派。咁所以其實你話佢哋唔覺得有問題咧，就假嘅。只不過佢哋一路唔出聲，就一路諗緊用啲咩方法可以將呢個專業界別可以換血。 即係我其實就基本上都我係挑戰唔到你呢個講法嘅。即係第一，你係要點嘅啲？第一係事實嚟啫， 佢話要引入大陸醫生， 我都覺得係事實。即係我只係唯一一點係有質疑嘅，就係話。即係佢有萬七個原因，就係唔想又或者想停止所謂叫做一面倒嘅情況，就希望你嗰個界別就係希望平起平坐少少啊， 起碼都一人一半啦嚇，唔好話你哋贏曬咁樣成隊咁樣上新聞咁樣 嚇。即係其實 整齊制服， 但你話係咪為咗權力欲呢？又未必，即係只不過可能係私怨嚟嘅啫。因為大家知道私怨咧係大過天嘅，咁所以咧，其實我係唔會質疑呢個講法嘅。即係只係其實我即係譬如你頭先講咗數據啦。其實我又睇唔到，如果醫生要除牌要釘牌，咁啊醫管局嗰班人係咪起碼都要有人冇花紅先啱數咧？ 但佢哋唔會嘅，因為佢哋翻工就係摁撚腳喺度睇。喂，今日有個醫生又釘牌喎，哎呀，佢做得咁差，抵佢死啦！喂，阿佬，你出年加幾多人工啊？ 自己篤一條數啦。 係咯，喂，你加咁少，喂，你咁樣唔得喎，影到好似我加好多咁喎。佢哋就係傾呢啲咯。 OK。嗱，咁最后一个问题啦，我系想问，即系譬如成件事，头先嗰个裁决报告啦，或者一个判词啦，系医务委员会去撰写噶啦，咁我系想问，即系咪更加多人系入呢个医务委员会？即系讲翻嗰时嘅医改啦，系咪可以更加可以帮轻到原本处理紧呢啲 case 嗰啲人咧？ 呢、這个咧，我哋嗰阵时其实医委会改革嘅时候，我哋都有倾过。 嗯， 但系因为咧有一样嘢就系、是，其中一样嘢咧就系话，而家喺度发生紧嘅就系话，有部分嘅嗰啲医委会嘅成员啊， 嗯， 因为佢系外来人咧，佢未必有一个医学嘅常识。 嗯， 咁啊，最明显嘅一个例子就系话咧，佢其中有一个喺呢个作工嗰度咧，佢又话有位医生咧，佢系话系。講過有一段證供咧，就係話嗰個如果係一個永久嘅造口，就係、是、所有佢係話所有嘅造口都係唔應該冚住嘅。 嗯， 但係其實呢句嘢係喺醫學界嚟講咧，佢哋好多人都講咗係錯嘅。有啲叫做臨時造口咧，係會係真係可以冚住嘅。而我亦都係親身喺我工作環境嗰度見過有啲病人咧，係用一啲好疏窿嘅紗布係冚住個造口，係為咗呢個衛生嗰個情況同埋即係美容嗰個情況咯。 即係希望唔好個造口咁易睇得到啊！ 造口即係通街， 或者有細菌感染， 通街走咁樣咯。咁所以其實你話佢作出呢句證供咧，其實都好影響好大。其實如果我冇記錯，嗰位話所有造口都唔應該cover嗰位醫生，應該係嚟自威爾斯添。 嗰個係醫生， 係有位專家證人係嚟自威爾斯嘅一位醫生。 咁基本上你知道好多呢啲委员会或者政府呢其实都係问萬七个人睇下边啲意见啱使嘅佢先攞佢返去。 就始足一地两检嗰陣时囉佢话问咗好多次法律意见嘛。一路问极都嘛直至到搵到有一个啱听嘅时候跟住咪采纳囉。 就唔啱听嗰啲完全我当听唔到。 唔啱听咗10次啊8次嘅嗰啲又唔讲囉。 咁、即係醫務委員會改唔改革呢，基本上對個議題呢都冇乜幫助。 因為同埋你只係可能分分鐘係引入更多仲嚴重過呢個醫生嘅，係乜都唔識嘅人就走入去。譬如話最明顯嘅有一個係邊個呢，啊，工聯會又唔係美娟。 嗯， 工聯會麥美娟就最明顯， 佢企喺病人嗰邊喎。 佢係啊，佢每次都企喺病人嗰邊啊嘛，但係就係 啲病人好撚都麻木噶嘛， 但係就無列班醫生啊嘛。你知唔知佢有一次有一個個案，佢就係話有一個醫生就係話做呢、這個喺呢、這個頸動脈放入導管嘅時候就錯誤呢個刺穿咗個動脈。咁、於是乎呢佢就話個病人呢引致個病人呢佢係刺左動脈嘅。咁、跟住話就係因為咁樣呢引致個病人呢左邊身就唔喐得。咁跟住呢醫生嗰邊呢啲拍檔呢已經講啦。其实呢左邊呢條血管係供應左腦嘅，而左腦係控制右半身嘅。 嗯， 咁而另外嚟讲呢，放入导管会有呢个刺穿呢个情况出现呢，係已知嘅一个叫做我哋叫做医疗嘅风险。 嗯。 係我哋一定会係签晒 consent， 即係签晒嗰个同意书先至帮个病人做，係话俾佢听你做呢个程序係有呢个风险。而麦美娟呢个人就係去到点样呢，佢就係去到一个将医疗事故同埋呢个医疗并发症同埋呢个手术或者治疗风险全部系混为一谈嘅人。为咗嘅目的系咩呀，好简单，政客就系要政治筹码。 唉，咁你唔知道病人有好多盲目㗎嘛，唔一定所有病人都係盲目，但係有好多病人係盲目，而麥美娟呢恰巧呢 佢就成日就係用呢啲咁樣嘅將嗰啲一啲醫療事故就同呢啲嘢呢完全混淆晒。 係啦，即係就係一個。 最攞命係你如果你識都好啊，最惨你又唔做 research， 又唔识，原来左脑唔系控制左边身嘅，你都 最多人认得麦美娟系边一部分嘅五官呢，系个口特别大啊！转头翻 就唔用脑讲嘢， 系啊。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